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有点疲倦。 心过度，有时候感性超速，你太快太慢，不小心都会输。爱情的好处就是让你在快乐和不快乐间出入，爱情的好处就是让你在不断期待中付出，会不会幸福不得到珍珠，让我再为你祝福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最能让我认输，我不在乎理智变盲目，你灿烂的笑容都让我多嫉妒，我为了你爱得多辛苦，情到了深处原来悲喜也麻木，来不及挣脱一切束缚，背叛自己任由你摆布，你的心为何吝啬付出，我的深情你怎么忍心一再在乎理智变盲目，你灿烂的笑容都让我多嫉妒，我为了你爱

穿过云层，我试着努力想。 穿过云层，我试着努力向你奔跑，啊，再送到你去一台别人怀抱。只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，我也并不得不着，你也都迷上。 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Oh, 相聚最甜美，你不再对我表示无所谓，静静地相依偎，满脸冰霜全部溶解，心话轻轻说，轻轻醉，只有在梦里不是我心碎，所想的一切你也能体会，凌晨双成对，爱的心愿终于实现，情网轻轻织，轻轻碎。梦里面你是谁，醒来不在我身边，梦里面情意绵绵，为何醒来是你却又改变，在我梦里面你是谁，别让泡沫化成灰，梦里对我的誓言，难道你有后悔？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仔细思考， 是相同微笑。 的梦